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今天我們的主題呢，其實就是講緊在復活節呢，就是一個新聞出現的，就是呢、這個、在中史科即將推行的初中中史科必修課程裏面呢，就因為要給時間去教授中國的歷朝的自元興衰的歷史，即是那些好皇帝、忠臣、奸臣的東西呢，就結果要將那些基督教來華這段這麼重要的歷史呢，就將它拿走了、那呢就有些學校很有意見，當然就是英華其中一間學校因為他們也都是第一間呢，即係所謂呢、這個倫敦傳道會啊，來華之前嘅嚟香港，由馬六甲搬嚟香港嘅辦嘅呢個教會學校嚟。咁所以我哋講解緊，即係點解會有一種咁樣嘅香港咁獨特嘅中史科？呢、種中史科 係啦， 呢種中史科其實佢係 achieve 緊一個咩目的咧？點解殖民地裏邊會有一個咁獨特嘅科目，係培養香港人對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那種的仰慕和感情的呢？在戰後來說，那個轉變是什麼呢？就是香港那個教育抗戰，越來越多小學、中學生，那時候學生是很多，因為 Baby Boomer 我們叫做在四六年之後呢，一來有難民，二來很多就是因為開始進入那個的嬰兒潮，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很多小孩在香港，咁就變咗個基礎教育要擴展啦。 其實我哋先講一講嗰個由四五年去到1949年中間呢段啦，即係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啦，跟住就國共內戰。 國共內戰 係啦，國共內戰一個共產主義，一個就係即係國民黨喺度呢個競爭嘅時候咧。咁嗰陣時香港嘅英國殖民地嗰個係嘅政府係點樣去處置咧？咁樣其實佢哋係好擔心就係國共嘅嗰種嘅競爭啊，係會 蔓延， 會蔓延嚟香港嘅，呢個第一。咁當然咧，後來咧就呢個國民黨就去咗台灣啦，而中國共產黨就管治咗大陸啦，咁樣。咁因此咧，有好多大陸其實有原本有好多嘅傳統嘅學者，同埋一啲嘅年青人，咁咧佢哋咧就冇，佢冇未必全部跟，即係佢啲唔認同共產主義嘅， 亦都唔贊成， 亦都未必贊成蔣介石嘅政權嗰套嘢嘅。咁譬如新亞嗰班，譬如阿錢穆啊、阿唐君毅啊、牟中三啊等等，佢哋呢啲人啦。咁仲有啲學生，譬如 英 視嗰班啦，嗰啲年輕人，佢哋咧就走咗嚟香港。咁好啦，咁有大批嘅人嚟。第一方面，佢哋唔認同呢一個嘅呢個共產黨嘅教；另一方面咧，英國殖民地咧亦都唔想。第一方面就是話唔想嗰種嘅民族主義，我哋頭先講過，民族主義喺香港有一個嘅興起，而影響到佢嗰個嘅殖民地嘅管治。第二樣嘢亦都唔想咧係牽涉到一啲現實嘅中國嘅政治，而得失咗大陸政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另一方面咧就係話一啲嘅由大陸走咗嚟香港嘅嗰班嘅傳統嘅知識分子，譬如錢穆啊呢人咧，佢哋即係譬如阿唐君毅啊，有嗰本所謂嘅中華文化花果飄零啊嘛，係咪？即係覺得成個中國咧就赤化咗啦，中國傳統嘅文化咧唔見咗， 消滅啦，俾共產黨消滅啦，係啊。 咁所以佢咧就要覺得呢啲咁嘅花果飄零咗海外啦， 靈魂直喺香港， 直咗嚟香港， 有朝一日要去翻去母體 啊！有朝一日會唔會係能夠成長 回歸呢個母體？ 回歸母體咧咁樣，咁所以佢哋咧就喺香港就保存咗呢種所謂嘅中國傳統文化意識，而呢一樣嘢咧正正咧就同呢一個嘅殖民地嘅管治就一拍即合。 嗱，其實佢有兩條腿嘅，我覺得，不過好可惜咧，最終咧其實喺香港留低咗就係其中一條腿嘅。第二條腿其實佢哋呢班雖然係傳統主義者，但係佢哋亦都需要咧，覺得係要與時俱進傳統文化。當然佢哋唔贊成由五四運動開始，去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極端嗰種嘅消滅傳統，嗰種嘅反傳統主義。 但他们也都觉得我们从儒家文化里面可以开出民主，所以就变成另一条腿，就是新儒家了。但是呢，所以我们不是说讲钱穆这班人是守旧，只是拥抱传统， 他是更新紧中 国文化，他是一直希望包括、我记得我读中大的年代还有譬如卢思光、这些即是新亚的一些重要的 卢思光是联合 联合、 联合 即是一些重要的中华文化的所谓的捍卫者，其实都不是说固步自封，但是他们因为钱穆他们那个年代经历过内战之前的抗日战争、在西南联大等等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当时写的历史书呢，包括我们在香港读的一些作品呢、他们对中国历史那种的推崇和敬意呢，是有个 温情与敬意， 是有个政治背景的。当然今天很多人批评他们，就说他们即是中华交等等这些东西但他交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你半壁江山已经沦入这个日本人的手上，然后呢就国民政府就撤退到去重庆、在这个即大后方、然后呢就所有知识分子就聚集在这个西南联大。那你想一下他们那个，我们要明白他们那个环境，即是他们在想什么， 即是国家将亡， 亡了之后 要 怎么 保存文化， 那个文化传承怎么样，所以就写成这个国史大纲。所以这本书就1949年之后呢，就变成我们在香港 我读中学的时候都要读 读书的人， 我现在都叫学生看看， 是的，就看的书了他们钱穆的影响是两种的，一就是这个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咁咧就培育咗好多嘅學老師出嚟啦。正正就因為殖民地政府衰格，就唔承認呢個新亞研究所嘅學位。 嗰時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 研究所後期先。 咁啊出嚟就冇嘢，就冇辦法喺大學做嘢嘅，就只有去中學教書，初中添啊， 做唔到公務員啊， 做唔到公務員，亦都冇辦法做學位教師啊。 係啊，做文憑嗰啲 嗰時有分 CM 同埋 GM 噶嘛。 唔係而家都係，唔係嗰樣嘢，係嗰個叫做暫準教師， 即係只可以教初中。 即係註冊係啊，佢教初中小學嘅啫。 係啦，或者教小學。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佢哋又覺得自己是一個對中華文化相當敬仰的文化使命 的知識分子， 即是他的同學厲害的那些就去余英時去了這個外國， 是啊，但有些不是個個余英時， 不是個個余英時的，就留了在香港，即是我自己其實是一個人版來的我你求恩紀念中學，我的老師其實是新亞研究所畢業的，我的中史科的老師，是的，那呢他直接是研究所，新亞研究所，新亞研究所，是的。咁咧就我初中嘅年代咧就已經係塞本《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俾你睇嘅啦。 我都係，我啲老師全靠。 跟住就呢、這個三本書啦，《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仲有一本羅香林嘅《傅、洛城》一定有。 傅洛城啦，同埋羅香林。 羅香林嘅《中國民族史》。 中國民族史。 中國民族史係。 係啦，傅洛城就《中國通史》。 中國通史係 一樣，過幾十年都係咁樣。 咁你諗下啦。新亞書院就當然你不是個個都入讀新亞的歷史系啦，但是因為新亞書院的老師就成為香港中學裏面教中文或者中史的中堅分子啦，因為他們可能在小學啦或者初中裏面已經將這個錢穆的文化理念呢就向個學生去傳播出去。那錢穆當時來講呢亦都唔係話新亞書院淨係重視政治史嘅， 係 實際上亦都有全漢星嘅啲老師咧係教講經濟史嘅，係啊。咁但係咧，佢最突出嘅咧，其實係嗰個文化復興嘅理念， 係 將歷史教育作為一種文化復興嘅一個準備。咁、所以佢哋一定係有一個大中華民族主義嘅思想喺裏邊呢一班人。咁亦都係影響到咧嗰個歷史嘅課程，因為佢一係就去教老師咧，一係就由老師變成教育處嘅課程嘅官員。 係後來係啦，即係嗰啲新亞嘅學者啦，即係其實唔一定新亞嘅，除咗新亞之外，其實仲有 或者受新亞書院影響嘅學者。 係啦，或者係因為嗰陣時除咗新亞之外，仲有幾間譬如華僑啊，或者其他啲嘅學校同埋啲學生。咁佢有啲咧就係即係已經原本喺大陸係可能就係大學嘅學者，咁嚟咗要揾食噶嘛。嚟香港即係譬如教中學啊、教小學嘅啫，係咁樣嘢。 啊，李柱明個老豆咪喺華仁教咯。 係咯， 但係佢係研究《論語》嘅專家。 咁佢就將呢套就思想，即係因為佢哋喺大學啦、中學啦、小學教書，咁將嗰套嘅概念咧就教落去，咁跟住佢哋訓練出嚟嘅學生，咁亦都係秉承咗呢一種咁樣嘅對中華文化嗰種嘅温情同埋敬意，就咁樣咧就係傳播出去。咁後來啲學生咧，佢可能初初畢業嘅嗰班人咧就係個學位唔承認嘅啫，但係過幾代嘅時候， 或者再進修 就唔再進修萬得㗎啦。咁慢慢就喺教育處裏邊做官啊，做課程，做課程啊等等啦。咁因此咧就大概係到50年代嘅時候咧，即係因為係有。 有一個嗰、那個嘅所謂嘅課程嘅一種嘅參與者啊，有好多咁，即係包括啲老師啊嗰啲，有咁多人，慢慢咧就係、是本身亦都係就嗰個咁嘅中國歷史科就慢慢咁樣形成咗一個叫獨立嘅成科嘅。 嗱，呢個好特別嘅，其實喺香港嚟講，佢唔係淨係一個教育嘅科目咁簡單、嗯、其實佢係差唔多塑造咗香港人嘅一種中華民族主義。 係一種民族主義嘅。係 啦，所以點解六四啊，點解華東水災啊，捐錢等等呢啲嘢咧？ 係啊，就係、是、咁樣嚟。係 絕對同嗰種嘅中華民族主義係有關嘅，我覺得。即係見到女排喺洛杉磯奧運打敗呢個美國隊啊， 啊個開心到跳起。 係啊，我哋宿舍嗰陣時係即係開心到跳起啊咁啊。咁就今日我諗，如果九十後嘅僆仔聽到， 而家就另外一個故事， 就覺得我哋好膠啦咁。咁就的而且確係膠嘅，冇辦法，因為你喺嗰個環境背景嗰個成長， 是是 你就係接受嗰個嘅文化教育嘛，歷史教育嘛。咁亦都係影響到今日，我就係話咧，當嗰個課程改革嗰陣時咧，其實我相信第一稿咧好多時咧，因為有啲我都係認識嘅，其實 嗯嗯 即係我啲即係師兄嚟嘅，即係負責呢、這個即係課程改革，係想擺多啲嘅文化史、交通史呢啲嘢落去嘅。但是調翻轉啲老師就覺得，喂，我要教自亂興衰喎咁樣，咁、 嗯、 所以變成當初喺殖民地裏邊嘅一個即係所謂保存我哋文化身份嘅嘢咧，就變成今日嘅一個框框啦。係係，你可唔可以將呢個框框拎開咧？嗱、 嗯， 唔係講緊共產黨個阻力，唔係嚟自就係話共產黨要求將初中歷史科變成淨係宣揚共產主義嘅洗腦教育，唔係，而個框框係我哋。自己擺喺度嘅， 係我其實好，亦都可以再我哋再追溯翻成個嗰個課程嗰個歷史發展咧。頭先講過咧，就大概五十年代開始咧，就開始中史科基本上獨立成科噶啦，獨立成科。咁就好得意嘅，大概係1975年嘅時候，1975年咁嗰陣時教育處咧就係提出一樣嘢，就話要取消中史科。 係咩？嗰陣時已經 係 噶啦。 係啊，其實佢唔係話要取消中史科， 拼入個歷史科。 唔係，係要將個中史科咧就拼入一個叫做 social study 啊，社會科。 社會科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引起咗呢個社會上極大嘅震驚啊！ 教協都有抗議嘅啦，應該。 1975年教協初初成立冇幾耐，我唔知呢個就唔好清楚啦。咁教協其實都好大中華教， 我一定係啦，呢個唔使諗啦。 我估阿華叔一定有份嘅。嗱，咁咧就喺嗰陣時嘅話咧，成個社會其實係非常之憤怒啊。咁即係話即係係咪你嗰個殖民地政府就想扼殺呢個中華文化嘅傳承？ 哇！跟住就呢個文化花果飄零啊，嗰啲都出翻嚟 啊，仲死未咁樣？咁即係要同你呢個殖民地政府對抗咁樣死過。咁結果咧就殖民地政府就跪低，跪低咗之後咧，咁就結果咧就中國歷史科繼續獨立啦。咁但係咧嗱，我哋都要講翻咧，講嗰個成個課程嗰個嘅情況係點樣？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話殖民地政府咧就容許你，甚至都暗地裏俾你呢個中國歷史科係成長同埋獨立成科，但另一方面咧，佢就係要抽離啊嘛， 佢要將佢變成一個離地嘅科目， 變咗離地嘅科目，即係抽離一個現實嘅政治嘅嚇。咁、所以咧，佢就點樣？初初嘅時候咧，就係中史咧，大概喺50-60年代嘅時候，中史科淨係教到1911年嘅啫，即係淨係齋講政治史。第一就齋講政治史，第二個咧就係話政治史淨係去到1911年嘅啫， 因為唔好掂現代， 唔好掂到近現代嘅，因為影響到個殖民地管治。好啦，但係後來咧慢慢其實你會發現到所謂嘅嗰個嘅 subject community 啊，即係嗰個 subject community 其實都有開始慢慢都有進步嘅。跟住好啦，後來咧就大概到70年代，即係所謂嘅將佢合埋嗰個社會科之後咧，咁慢慢咧就大概到80年代初咧，其實就開始加一啲嘅文化史嘅元素落去啦。 其實我覺得啊，如果你去到預科咧，即係讀文科嘅咧，嗰、那個歷史科、中史科嗰個嘅課程咧，其實都相當深嘅。 好深，其實真係好專業深，係。 去到 A level 嗰個課程咧，其實佢係差唔多係呢個 大學嘅 課程嚟嘅，係啊。 嗱呢個我都補充一下，嗱大家記得，嗱我讀書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而家冇啦嚇，即係 A level 同埋 AS level， 即係高級程度同埋高級補充高等程度啊。高等程度另外一個叫 high level 啊嘛。嗱其實嗰陣時最早期係咁嘅 ，A level 咧就係港大入學試啊嘛 ，high level 中大咧 ，high level 就中大嘅。原來嗰陣時嗰個中史課程就好過癮嘅，中史課程咧就有兩個 committee， 一個咧就係呢個嘅 A level 嘅 committee， 一個就 high level 嘅 committee。咁咧佢兩個嘅嗰個課程嘅嗰個委員會咧，裏邊咧一定要有，譬如A level 嗰個一定要有港大中文學院嘅教授坐鎮。 咁而 high level 即係高 中 就中大嘅嗰個教授坐鎮。好啦，咁嗰個課程讀乜考乜咧？其實係咩咧？其實就係呢兩間大學嘅教授咧去決定咁滯噶啦。即係由佢哋話事。咁所以根本就係同埋咧，譬如話中大呢、這個新亞，我哋嘅專長係歷史係讀乜嘢嘅咁樣。咁你 high level 咧就大概就要教乜嘢。 所以呢個亦都係做咗 even 大學嘅教育都係以段代史為主喎。我哋嗰個年代 係。 譬如我哋可以揀嘅科目咧，即係除咗一啲嘅必修咧，譬如史學方法啊、史學史啊呢啲之外，就係咧你揀啦。譬如你係偏重嘅，可能係上古史啦、秦漢史啦、魏晉南北朝啦，咁咪就自成你咪選修嗰三科咯。 係啊， 然後跟住如果你重視近代嘅，你咪明清史咯、中國近代史同中國現代史咯。係，咁佢都係以段代史為主體嘅喎，其實係。 所以咧，喺大概應該係1993年之前嘅，因為後來咧就 high level 同埋 A level 係合併咗，變成咗高級程度同埋高級普通程度啊嘛。即係 AS level 咧就係 A level 嘅一半啊嘛。即係譬如話有八堂， 少啲咯， 嚇讀一半到啦， 少啲 係一半係啦。咁嗰陣時就合埋嘅咁樣嘅。咁但喺呢個結構之前，大概1993年之前咧，就係有所謂嘅那個段代史啊，段代史，咁但係後來就冇咗啦。後來就即係有分，淨係讀宋史，即係你揀宋史啊，揀明史咁樣嘅。咁但係唔好意思，有啲喉嚨燒。 嗱，呢個其實嗰個歷史科嘅課程咧，由中學到大學咧，我覺得段代史嗰個嘅主題都好強。 好強。 係啦，咁所以變成咧就係好多時香港人對中國歷史係就好驚。點解咧？就係咧，一般人如果讀理科好，讀咩都好咧，佢覺得嗰啲嘢全部都係地名啊、人名啊、嗰啲每個皇帝做過啲咩嘢啊等等咧，就一頭煙啊，所以就好抗拒。因為佢唔 related， 即係同我哋現代嘅生活冇關。 係啊，係啊。 嗱，譬如好簡單，喺外國嘅，譬如國際學校咁啦，香港國際學校，佢哋嘅歷史科好多時已經係變成係一啲專題嘅。而不是说如果你读英国史你都死的。 是是是。 哇，大佬，如果我譬如我读日本史咁样，由呢、這个咩成文文化一路读到明治维新，读到大政民主，读到军国主义的，我哋都系都系嗰段代史嗰个角度去读落嚟嘅。咁其實你真係好得人驚嘅喎！你諗下，將咁多年嘅歷史記曬入腦喎。 係，其實嗰個香港嘅中國歷史就好鬼過癮嘅，即係而家就係淨係讀到中六嘅啫。以前有中六、中七嘅嘛，係咪？咁嗰陣時咧，讀中史基本上係讀三個循環啊。即係中一至中三咧，就係由呢個皇帝啊，皇帝開始，即係 天元皇帝 開始啊，就係去到近現代。去中三就讀一個 round， 好啦，跟住就係會考課程，中四、中五 又讀一個 round， 又再讀多次，跟住到中六、中七預科又再讀多次，其實讀三次，不過咧就係即係由淺入深咁樣三個轉係咁樣讀翻嚟嘅。嗱，不過要講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大概到咗80年代，即係係咪話成個課程好傳統冇轉變咧？其實唔係嘅。頭先我講過咧，基本上係成個主體其實一直都係強調緊係嗰個政治史。即係所謂自亂興衰啊，一直都係噶啦，呢、這個冇得變，就算到而家都 仍到而家冇變， 而家都冇變過。但係咧，就喺80年代開始咧，就有文化史嘅出現啦。文化史嘅出現，就大概到咗97、98年回歸之後咧，咁其實就係話要再想進一步，就係要因為頭先講過好抽離啊嘛，就想加埋香港史落去嘅，加埋香港史落去。但係中間咧又係。在大概97之後的、那個、即是97年、97、96、97那時候的新課程，即是現在現行課程呢，那時候呢都有一個很大的爭議的，就是那時候呢其實是課程那邊呢，即政府那邊是想著將香港史呢擺落中國歷史這裡的、但呢也是很多的、即行內的中史老師呢、就是覺得不是很適合的， 不懂教、 即是覺得可能是很陌生、即對於香港史很陌生，不懂教，所以呢就結果呢就怎樣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就將個香港史就擺了去歷史科 History、History 那裡，而這個的 香港在中國歷史裏面的香港史呢就是變成了呢個叫 append， 即係一個附件。 附錄，而家都係㗎，新的課程都係咁。 係係誒，唔係而家新的課程不是咁啊。 佢係教中國史做主體，然後譬如教秦漢嗰陣時咧，佢就規定你有幾多 hours 咧，係講秦漢時代 的 香港。 其實咁樣嗱，而家現行的課程即係唔係講新、嗯、最新，即係最新未推出啦。而家講現行的課程其實咁樣嘅個結構咧，就係話仍然係嗰個自亂興衰做主體，叫做甲部，叫做甲部課程。另外一個就叫做月報課程，月報課程就是齋講文化史的，譬如講文字啊，包括埋嗰啲原始時代嗰啲原始人啊，講嗰啲文字的演變啊，講都城啊，講宗教全部，包括頭先我哋講嗰個嘅 基督 教嘅內話，就係擺咗月報課程嗰度啦。啊，咁而跟住咧就香港史就做點處理呢，就變成一組附件，而呢個附件就係可教可不教嘅，你有時間就教，冇時間就唔教。咁但因為咧，傳統上咧，成個中國歷史科喺初中嘅學校裏邊根本時間都唔夠，因為呢個咧，如果涉及到成個現實嗰度啊，就時間大概一個星期，你如果有兩堂，每堂有35分鐘，已經好偷笑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學校都會將大部分嘅時間嚟到教緊自亂興衰， 咪一樣咯。而家咪變咗，而家就係咁。 咁結果文化史就冇，文化史其實喺課程入邊，香港史咧就喺附錄嗰度，但係從來都冇乜人 教咯，係啦， 冇乜人教。 所以佢咪而家你諮詢佢，佢咪話俾你聽咯。喂，大佬，我教文化史都冇時間啦， 冇時間教，咁結果咪攞走咯。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是點解唔可以攞走自亂興衰咧？ 係啦，呢個咧又係一個好大嘅爭議。就頭先我哋講過，就係同嗰個成個香港嗰中史科嗰個歷史嗰個發展係有關係。因為一開波嘅時候就係自亂興衰啊嘛，就是、我哋所講嘅嗰個傳統嘅史學，即係以廿四史做嗰、那個 斷代史做個主題啦， 做個主題啊，自亂興衰做主題。咁跟住即係大學漢族中心呢一種而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以古代史。做呢一個嘅重點，佢教呢一樣嘢咯，係咯。 所以你要擺脱就係話，作為一個現代嘅香港人，我哋用香港嘅本位點樣睇中國歷史呢個先係緊要嘛，而唔係話我哋個傳統主義者，我哋企喺大中華角度去睇中國歷史係兩樣嘢嚟嘅。如果你企喺香港角度睇中國歷史咧，基督教來華係大件事過宋朝發生咩事嘅喎？你問我啊，真㗎？因為呢個係塑造咗嗱，你頭先講台灣嗰個所謂三個同心圓，點解先係本土史？然後再到中國史，再到世界史，因為你係從三個角度睇台灣啊嘛。譬如好簡單，你世界史如果你唔睇何淑東印度公司，你又唔會明白台灣點解會係嗰陣時荷蘭人東來喺台灣嗰度做嗰個貿易據點。呢個係同大航海時代有關嘅，係嘛？咁你就唔會知道台灣其實喺大航海時代喺世界史一個位置嘅喎。其實佢有係嘛？譬如香港都係啦。淨係讀鴉片戰爭，但你有冇睇過英國嗰陣時嘅重商主義嘅發展？英屬東印度公司喺印度嘅擴張，讀印度史。如果唔係，你係唔會明白點解香港會有個遮打啊，有個摩地啊，有個嗰啲咁樣嘅石黑教嘅警察啊，呢啲咁嘅嘢。咁你咪覺得冇興趣咯？ 係，其實呢度咧，如果有時間都講一講，就係話其實喺九七回歸之後，即係大概2000年，即係大家知道咧，就有一個教育改革啊嘛，咩三頭馬即係教育，其實同一時間亦都進行緊課程改革嘅。咁其實咧就好搞笑嘅，嗰陣時咧就係課程改革其中一樣嘢，就要點樣去處置呢個中史科，即係個中史科應該點處置？ 咁啊，范蕉咪話斬咗佢咯。 嗰陣時提出嘅咧係啦，就幾個方案。第一樣嘢就係將嗰個嘅中史科。就係、是、拼入一個叫綜合人文科裏邊，即係同其他咩社會學啊、咩地理啊撈埋一齊嘅，咁啊中史元素少咗。第二樣嘢咧就係將中史科同埋歷史科合併，合併埋，係啦。咁另外一個就是你繼續係中史獨立成科啦咁樣。而當時嘅嗰個成個嘅政府啊課政發展處咧，嗰個方向其實點樣咧？其實係想合併嘅，即係一係就係、是。一個叫新的歷史科， 即係中史、世界史， 係一係咧就係叫做綜合人文科。 其實呢個係我覺得係即係 make sense 啲嘅，我覺得真係 係嘛？ 因為個原因嗱好簡單啫，即係當我哋培養一種大中華主義係咩咧？就係我哋覺得我哋嘅文化好獨特，覺得我哋漢族嘅文明好優越，我哋漢族嘅王朝好偉大。Fine， 但係你諗下，同一時間中國史係屬於亞洲史嘅一部分。 如果我哋喺歌颂紧呢个汉族伟大嗰阵时候，我哋系贬损紧，譬如蒙古嘅王朝， 嗯， 系嘛，几咁残暴啊等等呢啲嘢， 同埋谈满 系啦，呢种对培养一个嗱，我唔好讲话香港自己人嘅身份啊，培养一个现代中国人嘅身份系咪合适咧？当你仍然是大汉族主义，哎，你那些蒙古人都白痴低能的，有暴力，跟着那些西藏那些人就只得拜神的。喂，很多今时今日的我们汉族的中国人还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少数民族的，其实是。所以我就说，如果藏独疆独出现的话，他们香港人都跟他们死过，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他就是用这样的角度大汉族主义去看。我就说你想想以前吐蕃的王朝， 是 吗？南朝雲南曾經有個獨立的王國， 大理國。 大理國，你睇呢個《天龍八部》都知啦，段王段王爺嗰陣時係啦。喂，呢啲歷史裏邊，我哋覺得屌蛋散國家嚟嘅，啲唔使理佢啦。咁樣南朝歷史讀嚟做乜嘢啊？呢個吐蕃讀嚟做咩？文成公主入去咪將漢族嘅文明帶俾西藏人咯？係咁睇噶嘛？我哋係係嘛？跟住蒙古話全部都係種族歧視啦，同埋殘殺呢個漢人啦，咁樣咁咪完咯。跟住仲係讀緊抗金英雄。我想问下读抗金英雄做乜嘢咧？今日如果系讲紧五族共和，再冇系一个所谓汉华夷之分。嗱，华夷之分呢个系儒家一路落嚟嘅传统嚟噶嘛？我哋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嗰阵时候，我哋读呢种华夷之分嘅史观有咩意义咧？第二，中国史我成日都讲系属于亚洲史，亚洲史系中亚游牧民族，都系中国史嘅一部分嚟嘅。你睇由朝鲜一路到呢、這个即系华北。一路到呢個嘅中亞，係不斷侵略呢個黃河流域嘅地區噶嘛？我哋嘅文化係咁樣融合出嚟噶嘛？我哋今日坐凳，點解日本人坐地下啫？嗰個先係漢族嘅文化， 坐地下先 係嘛？我哋坐凳呢個係胡人嘅文化嚟噶嘛？所以我就話，你聽我哋講好似好過癮咁，其實嗰啲係應該你喺學校裏邊學嘅，其實係。你明唔明啊？咁你如果再擁抱住一個咁樣嘅大漢族主義，一個政治上嘅道德教訓，自亂輕衰。我話你知道隋炀帝速亡係因為方人，好啦，到毛澤東亦都係因為方人， 全部都方人， 全部都係方人啦。到元順帝都係方人， 即係所以 咁有乜意義啊？你問我， 當個朝代集體滅亡嘅時候咧， 一種循環史觀，四個因素一定出現 嘅。嗰四個四字詞， 第一大興土木， 係 嘛？你一帶一路到中共滅亡，你都可以咁講噶。 昏庸無道啊，到滅亡嘅又昏庸無道啊，天災啊， 方人無道。 即係國家滅亡嘅啫， 跟住就唔係寵信宦官就外戚，唔係咩 黨爭啊， 黨爭啊嗰啲咁嘅嘢， 嗰啲咁嘅嘢係 讀一個朝代等於讀十個朝代， 嗯， 所以我就話嗰個係阻礙緊中國人建立一個現代公民嘅身份啊，呢個先大鑊啊！我哋變咗膠嘅原因係咩咧？就係覺得嗰啲蒙古人係白痴嘅，嗰啲西藏人係傻嘅，然後嗰啲建立滿清嗰啲滿洲人咧，而家都唔知道去曬邊添啦，已經係。跟住然後所有嘢漢族嘅文明，宋咧係一個強國。喂，大佬，宋立國嗰陣時候，遼先係強國啊，大佬。有冇人去教啊？遼史。有冇人教啊？ 即係國泰嗰個 cafe pacific 咧， 其實即係契丹，即 係契丹啊，係啊， 即係遼啊。 遼啊，即係有冇人去教啊？我哋淨係喺呢個天誒呢、這個天龍八部係咪喬峯係？ 天 是吧？是啊，段誉的乔峰嘛，乔峰不是辽国，辽国王子，姓萧嘛，萧大佑，就是知道，是那里知道辽国史的，是吧？跟住金，是什么呢？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了， 射雕是袁银， 袁银红烈， 袁银， 杨康，认贼作父， 袁银康， 是的，袁银康就认贼作父，明明是杨康是他老豆，就认了这个袁银红烈做他老豆，那一定是扑街来的，这个袁银红烈。喂，大佬，我哋今時今日，所以我話冇一個現代公民嘅教育，冇一個現代嘅歷史教育，你點可能建立一個嘅現代公民嘅社會，然後實現真正嘅民主體制 咧？ 係咪一講到自決，一講到呢啲就上腦啦？自古以嚟，中國領土萬世一系，喂，呢種咁嘅民族主義，我覺得先至係今日共產黨希望我哋重新復活傳統歷史科，正正符合佢今日嘅政治需要。因为今日的就是大一统，汉族主义，所有分裂少数民族都是衰格的，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所有外国的东西其实都是什么呢？是一个屈辱来的。那你不是这样的角度，你什么教基督教来华士，我觉得是不是，那些东西都是随着这个鸦片啊船坚炮利来的嘛，那就是衰格的东西。所以我就说是一个香港人，你怎样看自己的中国历史，我觉得这个 本位是很重要的。我覺得台灣那個反而是 make sense 的，真的。我們本土的歷史很重要，然後本土的歷史跟著就我們是亞洲的歷史。我們之前說過，如果沒有東印度公司，沒有整個南海的貿易網絡，東南亞的貿易網絡，你怎麼解釋香港的經濟起飛？香港成為那個人流、物流、資金流，到今天都還是。我們說的那些故事其實背後正正就是我們應該初中要學的東西。 是啊，是啊，所以但不過就應該是呢兩舊年開始，應該是走翻回頭路。 梗係啦，你一講嗰啲嘢就調翻轉，孖叉你去中國化，係啊，就話你忘記中國人嘅身份啊，數典忘宗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所以我就話你，我覺得我就唔會有咩期望，你只可以期望咩咧 ？curriculum 以外，課程以外，其實做傳媒又好，做咩都好，可以係所以填補咗呢個空白。 嗯， 等香港人知道其實。即是我們的前世今生是怎樣，因為這個正正就是過去150年以來殖民地政府想切開的東西，你所仰慕的一個消失了的中國，是已經消失了的中華文明，是嗎？那你就覺得啊，整個民族文化身份很光榮了，而忘記了今天你是殖民地，在被殖民地管治緊嘅，而你一種中華交嘅想像裏面生活， 係 好成功喎，我覺得其實 好成功 嘅，係啊，嗰個係一個想像嘅中國， 係想像你嘅中國咯， 係啊，一個中華交想像嘅中國，哇！一去到呢個武漢就諗起哇，嗰陣時呢個 黃鶴樓， 黃鶴樓啊點點點，然後呢個諗起呢個咩啊？故人西辭黃鶴樓，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係啦， 孤帆遠影碧空盡。 啊，跟住一去到呢個嘉峪關，就諗起呢個陳子昂，哇！當時唐代嘅邊塞詩人， 喺呢個咩望天咩 望天地之悠悠，獨 怆 然而涕下 啊嘛， 係嘛？呢個仲有咩嗰啲嘅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啊嘛。 我去過陽關啊，係 嘛？ 陽關其實嗰個風水仲喺度㗎，係啊，咪就係寫呢啲咁嘅嘢喺度咯。跟住你咪覺得好滿足，跟住翻嚟你繼續。容忍一個獨裁政府日日喺度管治緊你咯，呢個就是香港人啊！話俾你聽，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我哋希望即係再關注呢個初中歷史嘅課程嘅改革，因為呢個都係重要嘅， 好重要呢個 係。咁就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